说漏嘴了，忘了你不知道的。 哎，说说说说，陈年旧事了，说什么说？ 叶修鄙视魏晨的八卦。魏晨确实不是特别八卦，看叶修不怎么想讲，也就不去追问，继续盘点星星战队目前队员的实力。 哎，不管怎么说，唐柔啊，应该算是这些人中最出色的一个了。包子虽然也不错，但就是太不稳定了，平时跳跳就算了，这要万一关键时刻犯一下二，那可就麻烦大了。 没错，这也是包子的毛病。 哎呀，这样的选手，如果是重要的比赛，我估计一般战队都会安排做第六人的。 可我们目前可做不出这么奢侈的事儿。 你说的没错，哎，其他几位要比他俩的话，真的差距不小。 莫凡还不错。叶修点到了个人。 靠，那个死人脸，你不说，我意识里根本没他。你一说到他，我就有冲动过去扁他。 就这还没谱呢，这家伙真不知是怎么玩起荣耀的。希望跟着我们一起混混，可以让他改变观念一下。 哎，你看他那副抗拒一切的模样，我看悬。 陌生的东西他会抗拒，但荣耀他熟悉着呢，这也就算是进一步加深对荣耀的了解，看看再说吧。 再有就是安文义和罗辑了。 魏琛点到了今天刚到位的两人。 罗辑下午我也有看他的情况，短时间里恐怕他派不上用场，以后会怎么样还要看他的进步情况。他现在和你最初接触他时相比怎么样了？ 进步是有的，但比不了唐柔和包子。不过对他我指点的也不多，这个月加强训练一下看看吧。 安文义怎么样？平时都是你们带着他在折腾，我倒还没怎么看过他的游戏水平。 也还得练，他的意识和判断都相当不错。如果只是一对一站桩让他来治疗刷血的，节奏控制什么的都绝对是职业级的。但让他处理多目标，一个人照顾一队的时候，他可能就有些乱了。 哎，那也过了这个月再看吧。 没什么可看了，手头能用的人就这些。 小乔倒是可以的，我听他说是你让他转攻正轨的。 我觉得他的特点比较适合正轨。 他的基础还是相当扎实的，现在就是职业转型的适应和巩固阶段，对他我是比较看好。不过说实在的，他也不太有那种能独当一面的天赋，希望他勤能补拙吧。 有天赋的能捡两个已经够走运了。 那真是，确实相当走运。好好练吧，全靠他们了。 魏琛深深吸了最后一口烟后，狠狠地掐灭。 睡觉。 嗯。叶修应了声，也躺了下去。沉默了一会儿后，魏琛却是冷不丁地突然来了一句。 哎，老板娘当然不算是正式选手的吧？ 那是当然。 嗯。 魏琛应了声后，再没说什么。最后一月习惯了通宵，现在这个时候想睡其实挺难。魏琛是借了酒劲儿，说睡就睡了。叶修却是躺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瞪着那黑蒙蒙的窗外，不知过了多久才渐渐睡去。借酒睡得早的魏琛醒得也很早，自己一醒立刻就把叶修给唤起来了。 快起来，趁着今天还没有什么事儿，咱得好好张罗一下训练的方式和计划，再不能这样随随便便放羊了。 哪有放羊啊，我一直都有给他们每个人设计训练方案的。 你那样弄个方案丢过去就让人照着练算个什么呀，要更加的规范起来，从时间上、内容上、层次上，反正大家的行动都是统一的，让训练的节奏也跟上来。我们该为挑战赛做些积极的准备了，不该只是装备上的，人员的实力提升也很关键。 好，你说的有道理，人员训练这块就交给你了，装备继续由我思考。你别吵我啊，我正有个构思，需要好好想一想。 叶修翻了个身。 靠，你给老子起来，今天一天咱们把训练课规范起来， 苏慕城、乔一帆这些有各自战队经验的都召集过来开会。 微琛吼道。无奈的叶修终于是被逼起来了，他昨夜不知几点才睡着的，哪有这么好的精神。不过看到魏琛突然如此有斗志也很欣慰，还是挣扎着起来配合去了。 目前来说，我们没有现在战队那些自己研究出来的各种训练程序软件，不过作为早期的拓荒者，我们不应该被这种事难住。最早的战队也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依靠网游里就有的东西，大家还不是一样训练啊？ 这种事还用你说吗？ 好，现在需要的是把你们平时在俱乐部用过的那些方便的训练软件的内容说出来，我们在网游里找到替代的方式。 我知道啊，我一直在这样做。 现在由老夫帮你，一天之内全部整理出来。 哎，你等会儿，你知道现在俱乐部里都有哪些训练方法吗？ 不知道，所以你现在迅速把你所知道的一切训练软件的原理和方法通通给我说出来。 魏琛的样子像是在打劫一般。